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又到呢個星期二晚奪命撈鬆嘅時間啦。咁咧就我哋其中一位呢個主角啊，阿徐少華咧就因為打風就凍親膊頭啊，所以就感冒。 凍親膊頭啫咩？唔係凍親第二度咩？ 通常呢個年紀就好少凍親膊頭嘅，咁但係通常啲靚仔嗰啲就機會大啲咯。 哦，即係。 所以我成日都講嘅，千祈唔好唔做呢個節目，因為唔做嗰個人咧就會俾人 可能俾人慘，屈到爆。 係啦，俾人屈到爆。上次佢話去咗台灣， 係 咁就已經俾人屈佢話去見小三啦。 係咯，係咯。 係啦，咁咧就講真啊，因為佢唔舒服啦，咁食緊藥。 食緊藥。 咁我哋就話咧，就唔好傳染大家啦，就阻止佢翻嚟。其實佢就誓死要翻嚟嘅。點解去到呢個偉業街門口，俾我拖翻佢上車，打咗兩拳之後，擁咗佢翻屋企嘅。 唔係佢主要想上嚟食聽眾買嚟。 係啦，咁我哋多謝聽眾咧，就呢、這個。經常進呢個將一啲嘅即係香港特色嘅美味啊，呢個庶民嘅食物啊， 係喎， 係啦，就嚟呢個大家一齊共享嘅。 係啊，我隻碗裏邊都仲有呢個啊，鵝肉啦、紅腸啦、墨魚啦，同埋呢個鵝肉啦。 係啦，咁大家見到啦，後邊咧就呢個有一紮嘅呢個新嘅佈景啦，咁樣咁咧就呢個都係新節目。咁咧就喺度咧率先披露咧，就係咧話俾大家聽，呢個節目咧就係聽晚。星期三晚八點鐘，即係以前啊，我做呢個橫看歷史嘅時段咧，就會推出噶啦。咁咧就係叫做周星星同學會。 係。 咁咧就呢個節目就係全香港第一個， 嗯， 淨係討論周星馳電影嘅節目。 係。 係乜都唔講，唔係講香港電影，大家唔好搞錯。淨係講周星馳嘅電影嘅啫。 係。 係啦，咁咧就係叫做周星星同學會，英文名係咩？叫做咩咧？就叫做聖夜 ology 啊。系啦， 星爷学， 星爷学，咁究竟圣爷 ology 会唔会慢慢进化、进展到去成为星爷列神咧？咁就要睇我哋节目受唔受欢迎啦。 系咁 因为既然你都知道啦，而家香港有好多主义噶嘛，即系譬如黄毓民主义啊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周星驰以佢嘅地位，应该可以即系成为呢个其中一种主义啦，就系周星驰主义啦。 咁啊，如果做节目啊，或者听呢个节目嗰啲咧，应该系。星爺 L 啦，應該 係星爺 L 或者咩咧，或者係 爺 L， 星 L 我覺得， 我都得 星 L 好啲，我覺得 係。 咁咧就會喺聽晚嘅八點鐘，係啦，就會呢個面世嘅。 你都係你主持， 當然係啦。 哦， 即係 係。 就算 台柱 係啦，即使係呢個一張廁紙、一條底褲，都有佢嘅功用。大家知唔知呢句系出自边一套戏咧？ 呢个我知喎， 你又知？ 我知边套零七咯， 系啦， 嗯。 咁你知唔知下一句系咩？ 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用，所以国家今次就类似啦。 梗唔系啦，跟住周阿星爷就讲啦：，司令你呢个比喻都好恰当。 系系系。 咁咧就唔系净系俾 fans 睇嘅呢个节目。咁我哋就会从呢个香港嘅文化啦、身份认同啦、八九十年代嘅社会嘅构成啦， 系。 政治啦，六四之後嗰種嘅政治氛圍啦，同埋同對好多電影類型嗰種嘅衝擊啊，即係周星馳嘅電影，包括《喜劇之王》啊、《功夫》啊等等， 都係佢自己喎，自己衝擊自己， 唔係即係對成個類型啊，即係功夫片啊，對成個喜劇電影啊等等。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就做一季都唔夠，起碼做一年啊呢個節目。 一年會唔會 做到星爺上嚟我哋節目為止？ 哦，喂，好喎。 我以前阿田雞喺我樓下嘅就間公司， 但係而家星爺喺北京，應該喺北京個長住，我睇佢未必會採你 啦。啊，咁啊，除非佢撈唔掂嘅啫，我諗 都好難啊。 通常都係除咗喺大陸被封殺嘅會上嚟之外， 係佢唔會嘅。咁會唔會講呢個他來自江湖咧？ 太遙遠喎， 太遙遠啦， 蓋世豪俠啊嗰啲， 係咯係咯， 咁就會當然啦，見到萬梓良復出拍戲咧，都諗翻起呢個他來自江 南。係咯，即係佢係即係起源地嚟嘅，我呢個係。 嗰套戲因為佢同萬梓良合作嘅。 係啊，嗰個電視劇啊嘛。 係啊，同埋好似梅小惠啊嗰集。 係啦，佢係嗰陣時起朵噶嘛，即係話喂，個人咁做電視嘅咁。 係啦，咁就希望大家就係呢個捧捧場啊，聽日俾俾面咁樣啊，話曬都係呢、這個即係第一集開波咁樣。如果收視率跌低過湛國陽，我就冇面見人啦，真係。 你咁講嘢嘅，咁講嘢 嘅你啊，就大家俾下面啊，就希望就即係一定要高過湛國陽啦，大家記住。 係 咁咧，就係呢個我對各位城寨觀眾嘅呢個盼望啊。係係啦，咁就翻翻嚟今晚嘅節目啦。咁咧打風咧，琴日咧 係喎， 咁就我翻咗嚟，咁啊四點鐘我就走。 嗯， 咁啊好彩啊，真係。跟住將軍澳隧道撞車，跟住就到觀塘線太子故障。 係咯， 咁我有啲 friend 咧就係都係喺東區，即、就、係、是、九龍東區翻返香港島東區嘅，結果搞到翻屋企咧仲遲過平時放工喎。 嗯，我又見到有啲朋友就係留言咯喺 Facebook 嗰度講話，用咗兩個幾鐘未翻到屋企啦。 嗱，呢個今日我哋就唔係食花生講理事力場啦。嗱，呢個就係香港另外一個即係溝出嚟一個邪教嚟嘅，就係叫理事力場教。即係咩原因都係同呢個理事有關，我就覺得唔係。其實我覺得值得討論嘅咩咧？究竟打風應唔應該有打風嘅假期？ 嗯， 而呢個打風嘅假期究竟係由邊啲人去決定？ 嗯， 幾時放假？ 嗯， 嗱，呢個唔係無的放矢嘅，因為香港係經常受呢個颱風。所以天然災害其中一樣最重要的 六七八九月 就是颱風，是就另外一個就是台灣、 嗯、 台灣呢就平均一年大約就有 4.3 or 4.4 的颱風到、 嗯、 但香港我覺得呢近幾年我覺得就不止四的， 是啊，多很多， 是啊，五至六的差不多，是還有呢就因為香港嗰個位置嘅問題咧，其實佢因為海島嘛， 係啊， 咁所以咧就颱風嗰個影響係相當之犀利、嗯。我哋細個嘅記憶都係，譬如颱風温帶啊，颱風呢、這個即係當時 風球嗰啲， 令到好多嘅漁船避風塘裏邊嘅漁船啊會受災害啦、 啊。 誒、 嗯 甚至我哋細個記得咧，六一八暴雨咧，豪雨成災之後就鬱和道塌嚟， 係 就冧咗落下邊嗰度，咁所以就成棟樓就成棟樓冧咗嘅。 我甚至乎記得六四嘅遊行都係打緊風嘅， 暴風球係暴風球嗰陣時係六月四號，其實依啲人話六月好少打風， 嗯， 係嗰陣時六四打緊風， 打風落緊雨行去新華社，我記得 八號直情係暴風球嗰次係，咁嗱，台灣嘅做法咧就係嗱 ，before 佢直情係法例規定嘅，其實就由行政院去宣布， 嗯， 究竟聽日係咪放假？ 嗯， 佢唔係話要睇天文台去決定 掛幾號風球， 掛幾多幾多號風球去決定啦。香港就唔同嘅。所以變咗理事力場呢個講法越嚟越盛行咧，就去大家去 question 呢個天文台。 嗯， 咁天文台嘅人就覺得自己好委屈。 嗯， 因為我係睇科學數據嘅。你班友係識條鐵咩咁樣？咁、嗯、但係我哋就覺得唔係，就點解永遠都係喺香港交易所、港交所收市之後你先掛風球咧咁樣？ 同埋大家又會覺得即係話，嘿，咁啊天文台啊，原來係隸屬於商經局嘅。 哦，咁就結果就蘇錦良話掛就掛， 係啦係啦係啦，好似係話所有嘢都係依個以商業或者以個港交所啊嚟呢個考慮咁樣。 嗱，我覺得颱風假期咧就係將嗰個所謂科學就唔係淨係睇科學啦， 係 就 base on 科學嘅基礎做一個政治決定。 嗯， 如果覺得嗰個颱風嘅威脅係會令到嗰個即係社會秩序啊，或者係嗰個嘅市民啊受到好大困擾咧， 嗯， 就提早宣布假期， 係。 就不是要等當日朝頭早大家聽住收音機看下天文台掛幾多號風球先決定，那就死了。 同埋最慘而家係咧，好多時發布啲消息話天文台會喺嚟緊嘅幾個鐘頭內考慮係咪掛？ 哇！佢戴五頂鋼盔啊，大佬啊！ 即係變咗你令到人無所適從，又係事。不如琴朝咁樣咧，我都有啲即係父母親嘅一啲朋友啦。 其實你住嗰頭啊，啲人仲大鑊。佢因為佢一出市區就來回又要好耐。 係啊係啊！ 如果掛風球，佢知道幾時掛，佢可能唔出㗎啦。 但係嗰啲父母親，譬如有小朋友咧，究竟翻唔翻幼稚園咧，都有一個疑問喺度。因為譬如話到六七點嗰陣，佢都仲。仲未決定係咪掛三號風球，咁變咗咧就好困擾啦。究竟出唔出門口好咧咁樣？ 同埋我覺得而家咧複雜咗，點解咧？我哋細個就睇天文台咧，嗰陣時係直情係有個息怒嘅， 掛喺個山度噶嘛， 掛喺個信號山嗰度嘅息怒嘅，同埋十號風球咧會放炮嘅， 嗯， 叫做消風炮。 哦，呢個我就唔知 道。係啊，咁咧就 而家就咁啊，因為大家即係有 Google 大神，有互聯網，我哋又 check 到其他地方嘅風暴中心嘅消息，又睇到啲衛星圖，咁就多咗好多業餘嘅天文台長喎，除咗林超英之外，係啦，叫做地下天文台長。咁啲地下天文台長咧就自己 claim 自己係就得噶啦。咁咧就好多假消息啊，喺網上邊，琴日啊，就將嗰啲截圖咧就話天文台幾時唔掛或者掛咧就網上邊瘋傳。 係， 咁咧就搞到大家一頭煙。 又話啲咩船公司嗰啲又有啲資料。 係，通常都話喂，呢個貨櫃碼頭就話唔收貨櫃啦。呢個我聽得最多嘅，其實幾多點開始就唔收貨櫃。咁似乎李嘉誠嘅貨櫃公司咧個權威性係高過天文台添，發展到今日。咁所以我覺得，既然已經係天下大亂，天文台嘅權威不在咧，我覺得就應該將嗰個放颱風假期。首先，係咪應該採納台灣嗰種做法？ 就唔係同風球掛鈎， 就唔係要所謂 100% scientific proof 啊。 係， 就話差唔多係要個風嘅路徑，入咗去幾多米、幾多海里嘅範圍，然後先至就掛幾多號風球啦。咁然後直至到8號先至要停工停課。我覺得就呢個係一個政治決定，不過呢個政治決定咧，就有一個參考咗天文台嘅科學數據，然後去做一個政治決定。如果你覺得嗰個颱風本身咧係有機會喺一個上下班嘅時間啊，或者一啲即係最繁忙而令到成個社會市民大眾都好困擾咧，你就要提早宣布放假。 喂，但係會唔會係咁咧？即係就係香港就冇乜人信任個政府啦，政府個認受性咁低，冇人夠膽孭呢一個政治嘅責任，所以冇人夠膽孭、這個。 但孭咗佢就要解話喎。而家我覺得將佢懟出落去天文台咧，就等於香港問責制一樣啦。 係。 元帥就叫個房屋處長出嚟解話， 佢冇噶，佢 啊佔中就揾個差佬出嚟解話，全部所有鬥緊三十幾萬嗰啲人，除咗一個撲街叫做呢個馮偉光嘅喺度發咗瘋之外咧，其他人全部咧 唔咩， 係唔使孭飛嘅， 係 唔使講嘢嘅，係咪？喂，好簡單，我舉例試過，曾經試過嘅黑色暴雨信號點解嚟咧？就係、是、試過暴雨底下有一個女工翻工，結果山洪暴發係死咗啊嘛。 於是就有呢一個咁嘅制度， 係嘛？呢個唔係叫颱風，呢個自然災害。 係， 喂，自然災害掛風球，你為乜先？ 都係想啲人安全嘅。係 啦，個目的其實唔係話我哋去研究呢個颱風喎。 係， 我哋係目的都係為咗咩？保障香港市民嘅安全啊嘛。 係。 咁你而家每一次就揾李嘉誠出嚟玩一次都冇用喎，我覺得玩到殘曬都好啦。實際上已經慘慘地嘅啦，佢俾共產黨都玩殘啦。其實 嗱，佢而家就最慘就係咧，冇官夠膽孭飛，於是咧就所有嘢就去曬一啲好 scientific 嘅嘢，就照本宣科，就係話喂，總之就呢個颱風嚟到幾多咧，即係嚟香港幾遠咧，我就可以掛啦。喂，咁一定冇死啊嘛。 嗱，咁你大鑊啦，結果就五點半掛啦。 係啦，就會有 啲因為你要 scientific proof 去到個地步，就佢入咗幾多海里你先掛啊嘛。 係啦，而家就係咁啦。 我就話，如果問責官員佢貨思到而佢願意去做一個決定，我覺得應該係佢責任添。我覺得就由佢去宣布，譬如政務司司長宣布，今日中午開始放假。 政務司司長就話唔好啦，都係商經局長啦，蘇錦良你顧你。 唔係嘅，我覺得台灣係由行政院宣布嘅，其實好多人就話台灣嘅制度就變成民粹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台灣，因為咧佢個仍然個地方比較大。對颱風嗰個嘅破壞嘅威力咧，感受係唔同。譬如個颱風北部嘅話，南部可能 冇嘢嘅嚇。 咁所以變咗你統一放假又好大問題。日本都係，日本都冇颱風假。但係香港，坦白講，琴日個風喺港島東區登陸，或者即係接近東區啦。我覺得就算你唔係住喺港島東區，其實你感受到個颱風， 香港咁細，個風一定辣到個城，係 嘛？總會有一班人走去石澳滑浪噶，總會有一班人喺西環睇浪噶，係嘛？咁如果你話咁細嘅地方都唔可以統一放一個即係颱風假，我覺得好奇怪。嗱，你好多人批評台灣嘅制度，只係佢執行嘅問題，唔係原則問題。執行就係話，喂，新北市話放，台北市話唔放，咁點咧？係咪因為好近嘅啫？係咪曾經試過嘅喎？朱立倫就要打電話俾阿柯文哲，喂，一齊放得唔得啊？咁樣，因為冇可能噶嘛。新北市嗰啲小學生又翻緊學，台北市嗰啲就唔使翻。但香港不存在這個問題，沒理由黃大仙區那個放，然後北角區那個不放的嘛。 不是，我估現在就是怕呢，即反而他真的怕商家鬧了。譬如說現在你說張建宗好、啊、他就走出來說三點就說放就什麼了，要停市了，這樣可能那些商家就會鬧他嘛。他都是怕受不住這方面的壓力。 這個就很簡單，如果有任何一個人包括在路上的司機、因為那個水浸的問題、令到他的車出意外衝了去，而因為咁樣人命有損失，邊個孭飛？ 係嘛？呢個就是最簡單的問題，不可以每一次都是因為好彩嘅，我覺得 係喎。喂，你講起水浸咧，呢樣嘢我又係火滾嘅。每次落大雨啊，每次打風咧，喂，都梗有瀑布出現嘅。而家即係香港嗰啲渠務究竟發生咩事？ 我諗到個原因咩咧？第一同地鐵工程有關， 係 嗰啲挖掘工程有關。我覺得係令到佢好多去水嘅渠口 淤塞。好離譜啊！而家香港一落親大雨就係咁樣啊！ 但你最離譜咧，你有冇睇民建聯有條撲街？見到有一個茶餐廳水浸，然後喺度幸災樂禍啊！喺度， 係點解咧？幸佢講咩啊？即係幸咩？ 等我揾下先，我都有呢個轉發呢個咁樣嘅，我就話點解民建聯啲地區議員咁撲街嘅咧？就係呢個點解喺水母間食早餐點樣啊？佢問人啊，佢留言啊，就影咗間茶餐廳水浸，咁然後佢就話問人就懶搞 get 咁啊，就係話。點樣？呢個陳學峰中西區區議員就喺 Facebook 裏邊， 哦，中西區添， 上載咗人哋張相，個茶餐廳就水浸， 嗯， 然後佢就喺度問點樣喺水母間食早餐而不失霸氣？你話唔撲街？你話 真係呢啲？ 喂，大佬，人哋茶餐廳中西區，大家都知道係以前係成日水浸噶。 喂， 你身為一個區議員， 係啊，喂，你中西區區議員嚟，你未搞掂嗰啲嘢，仲喺度攞啲嚟。 大佬，你係咪第一時間要走去問點解會係咁樣水浸，然後去慰問嗰個茶餐廳有乜嘢要幫手？ 咪係咯，你仲喺度話不？ 你話係咪要爆粗鬧佢啊？點樣可以打到呢條撲街個頭腫曬而不失霸氣咧？如果我問嘅個問題就 而不失斯文。 你諗下，即係仲要係幸災樂禍，將人哋水浸嗰張相 upload 上去個 Facebook 嗰度，係咪？即係你話呢啲，你就算一個普通，即係等於嗰陣時，我記得我哋前邊呢個德福嗰個迷你倉大火，係咪？班友喺度打卡， 係走去影相， 走去影相喺度打卡，即係我就話人賤都唔會賤到咁啊，係嘛？屌你搞死嗰啲路鳥，又係你班友， 係咯， 係咪？而家中西區，你身為中西區區議員。去到別人哋嘅茶餐廳食早餐，見到別人哋水浸，你就話走去其實係懶有嘢，懶得意咁。其實喺度， 其間嘢會唔會係佢嘅咧？ 如果係佢，佢就唔會咁寫啦。我覺得陳學峰啊，大家認住佢啦，真係噶。 喂，你中西區嗰啲海味鋪啊，嗰啲咧，鑊都係浸到，跟住啲海味又即係濕曬啊，即係 要堆沙包啊，要落水浸。 次次都係咁樣噶嘛。啊，佢而家仲走去搞。即係夠膽死走嚟喺度講先。 唔係嗱，而家你頭先問咗個問題啊，點解香港會落雨暴雨之後會即係水浸嘅情況咁嚴重？ 成日都水冇街。 係啊，呢個其實係要理解嘅，我覺得即係要調查。 係啊，要調查。 究竟係渠務處嘅問題啊，拓展處嘅問題啊，定係工程嘅問題咧？咁 係啦，係啦。 而即係我估計咧，其實我冇一個客觀嘅證據，我覺得係同嗰啲嘅地鐵工程有關。係令到好多嘅嗰啲嘅。去水嗰啲沙井啊，嗰啲淤塞啊，同埋沖咗啲泥落去啊，沖咗啲泥落去之後就令到嗰啲嘅渠口淤塞啊。 喂，咁你好死啦！即係你嗰個管治質素啲咁簡單嘅嘢，即係你有工程，你預計都會有啲問題，會有淤塞，咁你應該要配合，亦都喺呢個工程嗰一部分，或者係咯，即係你都會搞埋啲渠務嘅嘢啦。唔會嘅喎，原來。 喂，好簡單啦，坦白講，如果你嗰班問責官員代緊卅幾萬一個月。見到呢啲咁樣嘅災，你唔好話呢啲陳學峰呢啲咁嘅民建聯呢啲咁嘅蛋散啦，呢啲係賤人啦。有冇一個官員落去睇過人哋水浸嗰啲情況？ 咁又真係好似 帶埋渠務處嗰啲人去了解一下，究竟點解每次落親暴雨呢啲地方都會水浸啊？ 有冇 啊？大佬，香港嘅天然災害除咗六八九之外，就係呢個颱風啦。係係嘛？六八九就嚟除害啦。咁颱風每年都嚟噶咯喎。 係啊， 坦白講。每年起碼四至五個颱風，有陣時甚至六個、七個都有。 而家都唔單止颱風添啊，跟住即係暴雨咯。 係啦， 即係暴，未必一定係颱風，但 係唔係你好簡單，因為正正就因為嗰個嘅全球嘅氣候不穩定啊嘛。 係啊， 好多時就香港其中一個受害啊嘛。 嗯。 好啦，你政府嗰班問責官員就等得人哋喂大佬，我睇電視影出嚟嗰啲擔遮嗰啲人龍， 哦係啊， 等巴士嗰啲人龍， 係啊，雨傘運動 兩個鐘頭，個幾鐘頭。大佬真係雨傘運動啊！ 係啊， 仲勁過雨傘運動啊！真係成條路都係嗰啲擔遮嘅人，然後個個急住翻屋企。點解啊？你唔明白，因為你班撲街有司機送你翻屋企。 係 你唔明白嗰啲人點解要趕住翻屋企？第一買餸，第二仲要煮飯俾啲細路。 係 係咪？而你就坐喺個 office 裏邊，咪到時工入咗幾多海，你先掛風球咯。係咪就係咁咯？我覺得，所以我就話 喂，坦白講啊，你問我嗰啲錢，斗領都唔應該俾啊！我覺得真係， 唉，即係俾咁多錢人工呢啲咁嘅高官，但係即係我覺得嗰個管治質素咧，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講啦，就係話即係政治上佢點樣衰點樣衰，呢個固然可恨啦，但係即係連嗰個管治質素都低到咁樣， 佢做埋啲無謂嘢啦，我覺得你而家真係最近你有冇留意咧？除咗搞工下啦，搞 hidden agenda 啦，搞人哋信和扭蛋啦， 係 走去搞抄牌啦，而家抄牌抄到 哦，係啊，係啊，係啊， 抄到癲曬，違例泊車， 係， 然後跟住就搞行山徑裏邊賣熟食嗰個連遮啦， 嗯， 喂，大佬呢個咩嘢政府嚟噶？ 係咯，正經嘢 同人哋性命攸關嘅嘢，你就闊佬爛你，你班友係嘛？喂，大佬而家塔泥嗰度，即係好彩冇車經過啫， 嗯， 係嘛？ 係。 是嗰你睇个冧落嚟嗰啲山泥嗰度，系可以成架车埋咗 嗰啲直情系嗰啲好似 系塌方嘅情况嚟嘅，嗰个系系嘛？你话呢个风其实亦都唔系 last 咗好耐，所以我就话究竟而家呢个政府，我哋喺呢度生活系可唔可以保障到市民嘅生命安全 咧？嗯， 系嘛？冯伟光呢啲咁嘅人就继续喺度闹呢个闹嗰、那个，个、嗯、老细就嚟撇你，就嚟冇得捞啦喺度，将啲时间就做埋呢啲咁嘅无谓嘢。警察，我再讲工厦里边。好多是因為頂不住啲貴租，而匿咗入去裏邊做，係、嘛？跟住嗰啲民間書院嗰啲，係只不過係用個書店借一個地方嚟去辦一啲課程，而嗰啲課程係公開，唔係咩癲科，唔係咩嘢，你就走去揾教育條例走去搞人， 哇！冇教育牌 喺大帽山大佬嗰啲咁樣嘅小食亭，有幾多生意啊？你就要趕絕人，係嘛？唔准人哋賣熟食，然後走去趕絕人。我都話啦，喺香港有一啲叫法治 L， 攞條法例出嚟咧，就大家收爹噶啦。我再講一次，香港成為殖民地嘅原因係因為嚴刑峻法，而呢啲嚴刑峻法根本一早應該廢除呢啲法例。係咪？你班友唔出聲，你啲議員唔出聲，就因為佢犯法。 喂，廢過啦，即係你譬如話公安條例咁樣係廢過㗎， 係恢復翻嘛？ 因為臨立會恢復翻啫嘛。 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個先就係個問題。 喂，同埋你講法治 L， 琴日又有單新聞就係講話嗰陣時喺即係嘉湖山莊附近嗰啲泥頭山冇清咗不得止，而家冚咗草坯會變高爾夫球場喎，又冇申請。 就算你 呢啲你唔會搞， 你係法治 L， 我就用呢個法治 L 嘅毛嚟同你拗。你放蛇真係搞陳劍青，咁建制派嗰啲團體喺一啲不合適嘅地方嗰度，去做呢啲要攞娛樂牌嘅活動，點解你唔去搞？ 係啦，嗰啲佢又唔搞喎、啊。 我要你一視同仁喎、啊。如果係咁， 李寧走去講嗰啲嘅講座， 係啊。如果你話你係發自娛樂嘅話，係 啊 係 啊。 我而家就要求你一視同仁喎、啊，係咪啊？所以我就話， 就是、 我覺得背後咧、警察咁樣做咧，我唔係陰謀論、我覺得佢係一個 policy 喺背後。就是要建立翻喺2014年之後警察嘅權威， 係即係要喺喺度領功，係咁 領功同埋咩令到市民驚佢， 係 嗱抄牌係一個例子嚟嘅，我覺得。而家咧，如果你係職業司機，好痛苦啊，真係。 嗯嗯。 即係我自己目睹係唔少嘅，一停冇耐積埋嚟俾人抄，情都冇得 係。嗱，如果你講唔貫徹咧，你依啲咁嘅抄牌抄到咁勁，又講翻嗰啲潮聯 van 仔啦，咁嗰啲又點咧？喺旺角。 講咗好耐啦， 係咯，嗰三條 喺先達隔離嗰度， 係啦，嗰啲又點咧？ 得翻一條線嗰度，咁點咧？嗰度交通擠塞啦啩，嗰度係交通樞紐嚟噶嘛，一行出去就係呢個亞加老街啦。 四條 lane， 要三條 lane 係 van 仔停咗喺度嘅，得翻一條 lane 行車，咁嗰啲又點計咧？ 所以我就話警察，我覺得係有一個 policy， 其實應該要求黎棟國去立法會交代，將呢啲以上所有事件加埋一齊，呢、個係咪警隊嘅一個政策？ 你個執法係 嚟自保安局嘅政策。是要求警隊嚴刑峻法，在個社會層面嚴刑峻法。 但 如果是的話，你就要交代清楚了， 要一視同仁。 如果你嚴刑峻法的話，麻煩你在中環置地廣場對面新世界那裡一樣照抄的老闆車，你會不會做啊？行都不敢行過去啊，是嗎？你說為什麼不慶啊？你說香港人 即最慘，你就而家選擇性嚴刑峻法嘛， 你就最專係對付嗰啲第一政治上不正確，你哋覺得嗰啲人，所謂黃絲啊、社運嗰啲人。第二咩呢？就係、是、你就係攞住法治呢樣嘢嚟去做一個政治上嘅壓迫。而呢個法治係咩咧？係建基於一個殖民地嘅體制， 就係、是、我最惡嗰啲， 就係殖民地裏邊嘅 draconian 啊，叫做嚴刑峻法。是最撲街的那些東 西， 連殖民地政府都不用的那些東西，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條例是用來對付左派的，六七年之後有沒有用過？查禮書有沒有用過？ 哪條友到今日吳克儉有沒有交代啊？楊偉雄這條咁嘅粉腸，因為 Uber 犯法走去同人開拖， 所以話人哋知法犯法， 所以話人知法犯法。喂，大佬，人哋呢個叫科技創新共享經濟，喺歐洲喺啲國家已經係修改法例，日本包括 Airbnb， 總之你一年裏邊出租唔超過180日，都係合法。呢個就係你要修改個法例去推動嗰個科技同埋共享經濟嘅發展。如果唔係，我使乜請你楊偉雄翻嚟啊？ 即係你個 真係楊偉啊，因為 科技發展咗，有一啲新嘢發生緊，梗係你個法例去就個去改個例去就嗰樣嘢㗎啦。 咁如果唔係，咁乜都唔使做啦。個法例框架係咁嘅話，所有嘢咁使乜特首咧？使乜問責官員咧？喂！个钱俾晒上诉庭大法官， 使乜立法会啫？咁样 使 唔使啦？ 俾晒上诉庭大法官做特首咪得咯？所有 case 摆上去法庭咯， 系 嘛？ 咁要出多个嘅就系律政司咯。 逢亲社运就系 law and order 嘅问题，逢亲打风就系天文台嘅问题，科技就系合法与否嘅问题。咁我请你呢一阵问责官员，喂，加加埋埋三司十三局，加加埋埋，我估啊。計一計條數，我當你平均40萬 啦， 計一計先，40萬一條友，平均40萬一條友， 冇嘅，平均30啦，當 咩啊？局長 點知啊？廿幾啫嘛，係嘛？ 仲有啊，拉雲先 ，OK， 係啊，仲有嗰啲咩垃圾司機啊，嗰啲咁嘅嘢， 咁你都幾千萬啦，一個月， 十三局十六條友， 哦，一個月幾百萬， 係嘛？6400萬， 嗯， 係嘛？ 一年。 唔係一個月640萬，六百四十萬一年，六百四十萬一個月，一年7680萬，7680萬。咁點解唔係由俾法官咧？我覺得，既然你班友乜嘢都係匿喺嗰個所謂法治喺後邊，需要作政治判斷嗰陣時，你哋又唔做，打風你就擁咗個天文台去解釋，係嘛？呢啲咁樣嘅 hidden agenda， 呢啲擺明係政治打壓㗎，你就攞咗條工廈啊嗰啲娛樂場所條例出嚟講。就交俾食環裏面，咁嗰啲雀仔死咗，就係交俾嗰啲食環裏面、康文裏面嗰啲最大散嗰啲人去解釋。劉光華咧， 係喎， 你收緊幾多錢？ 真係30幾萬。 喂，大佬，你係一個垃圾桶啫，但你收緊嘅唔係垃圾桶嘅價錢，你收緊係焚化爐嘅價錢喎，而家係。所以我就話，而家做問責官員，其實係即係。我想是筍到不得了的， 全世界最筍的筍工， 是全世界真的筍過做普京的，真的 筍過那些澳洲那些 working holiday 的， 真的簡直是 full year holiday， 他們什麼 working holiday， 真的全年都放假 full term holiday， 五年都放假，你問蘇錦良是嗎？ 是， 喂大哥，怎知放假還有吳克儉呢？ 喂，吳克儉 5年去40多次旅行，喂，大佬落任啦，而家仲去緊啊！ 佢真係 去 緊 緬甸啊！而家仲 真係去旅行去到盡啦，佢真係。 喂，大佬呢個 Expedia 使乜揾阿達哥拍廣告啊？大佬，我覺得 應該揾吳克儉， 揾吳克儉嚟拍廣告啦，真係旅遊達人啊！我覺得佢係嗰啲咩項明生嗰啲全部行開曬，即係如果我係康泰嘅話，我第一時間就簽 吳克儉啦， 吳克儉啊，真係直情係旅遊達人。 呢個機會飛雲機會嚟啦，佢而家落任啦， 係啊，真係靠曬佢啊，真係，或者旅發局唔好揾成龍啦， 係。 找吳克儉啊，真係嗰啲咩 Hong Kong Express 好像找咗成龍啫嘛 ，Hong Kong Airline 啊， 係啊， 哇大佬柒到咁，係咪即係大陸公司嚟㗎呢間嘢？ 唔係佢係諗住 Hong Kong Airline 係咪大陸公司嚟 㗎？係，佢唔係 sell 俾香港客嘅，佢本來係唔想俾嗰條片喺香港流出㗎。 哇，咁啊成龍撞面， 但流出咗， 但係成龍顏面何存？ 其實有乜所謂啊？ 但係佢唔知道呢個世界其實你唔想流出嘅話就會廣泛宣傳， 係啦， 係啦。你唔係嗰啲 A.V. 女優拍三仔，全部都有四仔流出㗎啦。成龍流出嘅話，好正常嘅呢個。但成龍喺大陸都唔得㗎啦，係嘛？ 我唔得極都有個譜嘅。 會唔會係 Hong Kong Airline 開係嗰啲四五線嗰啲，即係江門市直飛香港啊，或者係呢個貴陽市，即係嗰啲山卡拉地方咧？ 可能係。 我諗上海、北京都唔會中㗎啦，話你揾成龍做。代言， 大陸好得意嘅咁大爛船。 嗱，如果好簡單，如果我係佢對手咧，佢而家 Hong Kong Airline 嘛，如果我係 Cathay Pacific 或者 Hong Kong Express 咧，我就揾阿吳怡嚟做代言人啦。 Cathay 都冇 budget， 係咁炒人， cut曬，係嘛？還掂吳怡嚟冇收入，應該唔會收得好貴。 或者揾佢個女， 係啦，一定同佢對著幹。每次逢親阿成龍出嚟嘅話，就揾吳怡嚟出嚟同佢硬冚，即刻敗走啦，係嘛？不過有時真係諗唔明白，我覺得點會揾成龍嚟做代言人？我唔知道旅發局仲有冇揾成龍，我真係想問呢個問題。 因為我在海外有些地方，在印度啊，還見到成龍的紙牌。 我有的，仲得的，啲人覺得他在那邊，在海外。 真的 得噶， 我喺羅網嗰個啦。 喂，我而家喺唔知喺 Now TV 嗰啲電影台咧，仲有成龍啲特斯圖嗰啲戲喺度，唔知點解。 係咩？ 係啊，所以我 怪之得添，怪之得 Now 越搞越謝啦。我諗有線電影台 cut 咗成龍之後咧，個收視就會好咗好多，淨係播周星馳嘅而家。 哦， 日日都有噶，有線電影台啊，唔係一台就二台輪住嚟嘅。 係， 就而家少咗成龍好多，真係。 哦、okay ， 你講嗰啲特斯圖嗰啲咧，佢就咩咧？放喺咧鬼佬台播。 係。都是咁啊！即系话鬼佬唔识就以为仲好劲咯。 唔系嗱，鬼佬中意成龙系有原因嘅，我觉得 系因为呢个人肯自嘲， 唔系佢当睇马骝戏啊， 系睇杂技， 系啦，有一种白人嘅优越感啊， 系啊系啊。 嗱，李小龙就唔系啊嘛， 嗯， 嗱，你睇下李小龙，我唔知道成龙嘅电影里边有冇同女主角谈过情、嘴过，甚至上过床嘅咧？有的聽眾你告訴我，成龍哪一套戲跟白種人的女主角，不是黃種人，是白種人的女主角有機會說完國際巨星，是吧？我們偉大的周潤發都好像跟在 King and I 好像跟 Jodie Foster 談過戀愛、啊、都是吧？但是這個成龍呢有沒有跟談親戀愛都是黑人還要是男人，好像是 Shanghai Noon 嗰啲啊，咪有套叫 Medallion 嘅，好似有同 有咩？ 好似有嘅， 卡通片嚟噶， 唔系， 即系同个卡通女主角谈恋爱嗰啲， 唔系咧， 呢啲咪就系以环球时报嚟讲叫东方主义咯， 系，即系我都能够， 唔系啊，就系、是、睇小李成龙，点解鬼佬中意睇成龙啫？ 系， 即系等于我哋中意睇力苏一样啫嘛， 系，或者嗰啲鳄鱼先生， 系啦，即系嘲笑佢啫嘛。点解我哋记唔记得以前有个非洲演员叫力苏？ 记得。 而家我谂好多人 疯狂， 系啦，而家好多人冇印象啊。佢系嚟自非洲某一个部落叫做 Bushman， 系、 嗯、 特别矮嘅，同埋唔着衫唔着裤嘅，就挂住一块布嘅啫，就喺度走嚟走去嘅。 嗯， 咁我哋佢啲戲喺香港都收得㗎，力蘇，好似嚟拍個廣告添。 上帝啊，瘋狂有續集添，我記得。 好似嚟香港拍個廣告添。其實就咪等於我哋外國人， 外國人睇成龍， 白種人睇成龍一樣咯。所以從來唔會同白種人嘅女主角談戀愛咯。係，係嘛？黑人都可以，黃種人成龍就唔得咯。跟、 嗯、 住永遠都係拍親同嗰個 Rush Hour 嗰個邊個啊？把聲好似女人嗰個黑人咧。 Chris Rock 係 啊，好似係。 即係成日喺度尖叫， 我知係好， 即係碌到好大，浮膠到不得了啊！最眼就碌到跌出嚟咁樣嘅咧。 Chris Rock 係啊 ，Chris Rock 呢個啊， 啊係啊係啊，咪就係永遠都係拍呢啲咁嘅人咯。咁多謝咯，即係佢可以其實開拓埋呢個非洲航線咯，我覺得香港咧， 飛去河內斯堡咁樣 嚇。唔係，而家中國人最強大喺西非嚟噶， 哦係啊， 塞內加爾啊嗰啲， 哦， 象牙海岸啊， 咦， 因為象西呢個塞內加爾嘅首府達卡咧， 係， 據我啲 friend 去完翻嚟，佢話而家好似東莞咁啊，全部有著魚仔食腳皮啦，腳底按摩啦，有中式嘅卡拉 OK 啦，同埋賣嗰啲溫州嘅小商品同埋手機殼， 哦， 係啊，已經全面進軍呢個非洲啦，已經係。嗱咁咧就呢、這個。回到打風先，剛才講起成龍，我覺得應該嚴肅地去討論這個政策的問題、嗯、就是香港是否設立颱風假期、 嗯、 即是說等於台灣通過這個防止自然災害法例、 嗯嗯嗯、 然後呢賦予一個的問責機構由他去，其實他有規定的、 嗯、 就是要在那晚的即係颱風，即係第二朝翻工之前嘅一晚嘅夜晚九點鐘去做一 announcement， 十點鐘一定要由傳媒去公布。 係， 如果最後尾係咩咧？就係朝頭早四點鐘， 嗯， 就係要公布係咪放假、停課、停學、嗯、或者係停工。係、 嗯， 咁所以我覺得咧就解除咗大家呢個理事力場嘅問題咯。我覺得，因為每一次咧理事力場咧係冇得 proof 嚟嘅、嗯，我覺得正正因為佢係神出鬼沒。 係。但又好像很準咁樣，次次都係你工啊，即係一定係照翻嘅 啦。坦白講，我睇過傳媒做嘅 survey 咧，佢話近呢二十年咧、嗯，大部分嘅風球掛咧都係喺非翻工時間。 係啦，係啦。 但係唔知點解喺六幾年嗰陣時咧，大部分嘅風球掛咧都係喺工作時間。嗱、嗯，我覺得個分別係咩咧？而家係監測颱風咧，可能個雷達咧係可以去到嘅時間可以好準。 很準， 以前咧，亦都翻翻去似乎近我而家嘅 concept，、 嗯、 就係 preventive。 嗯， 你明唔明啊？佢係預防。嗱，坦白講，你問我，如果中間轉咗彎，唔喺呢個東邊登陸去咗汕頭， 係 so what？ 嗯， 是不是真的益了我们香港人很多呢？ 即是放了那倍的假，是不是？ 所以我防自然灾害，同埋佢真係個風走咗去嗰陣時候，係咪我哋蝕咗水呢？因為係應該值得開心嘅呢？ 我諗 個颱風唔正面吹襲香港，係咪應該開心嘅事嚟嘅呢？其實 就係嗰樣嘢囉，啲對即係商家嚟講，放咗半日假可能真係一個即係經濟嘅損失㗎嘛。 喂，你點知呀？琴日689仲撲街呀，嗰個港交所係為咗5:30嗰個 event 係唔准嗰啲人放工呀，係要等埋689嚟呀，個 event 唔肯 cancel 呀。跟住港交勒手辦話唔關我事，港交所事，打死我都唔信呀。 哇， 港交所不會問特首辦是不是 cancel？ 是啊， 特首辦肯定就說不准 cancel 啦。是嗎？李小加話事這些東西，大佬你當我傻的，真的。是嗎？喂，大佬，那個李小加都是 keeper 來的嘛。他只不過後面有幾個老闆，現在其中一個老闆告訴他不准，五點半繼續舉行。所以那些員工就沒得放。 他那個 event 是什麼？又是 farewell 689那些？ 應該不是，應該是跟那些什麼，那些什麼垃圾那些 ceremony 有關。 OK OK。 都不知道是不是回歸20周年的 ceremony。喂，講開先好笑喎！屌，關公節都係回歸。 哦，係啊，係啊，係啊，賣曬地鐵廣告 喺地鐵，原來係元朗區議會 sponsor 噶，同梁志祥有關噶。 哦， 哇，真係我都係奇怪。 咁我哋民間整一個關公災難節啦，不如 唔使啦，日日都係啦， 咁係 係嘛？有六八九嘅話，不過呢個節日我諗到7月1日就要即係、就是、要改個主禮嘉賓咯。 係係。 大佬，港交所你諗下，5:30講明啊，你3:00天文台啊，唔係啊，中午已經出聲明，唔係3:00出添啊，係我中午已經知道5:30會掛爆風球， 係 係嘛，而個 event 要繼續舉行落去，你班撲街個個有司機，喺度做嘢嗰啲人仲要逼地鐵翻屋企，係嘛？呢、這個就係香港涼薄到咁嘅地步，你唔好話走數咩標準工時啊嗰啲咁嘅嘢。而家講緊嘅你嘅政府嘅管治係咪真係以人為本啊？我最記得嘅嗰次暴雨成災，有一個基層嘅女工翻工，係遇上呢個山洪暴發死咗，喺個巴士站嗰度。係咪呢個？喂，坦白講啊，你見到嗰啲而家因為有好多地區嗰啲 Facebook 咧都會 post 嗰啲即係落雨同埋嗰啲嘅風災嗰啲相， 暴嘅情況， 嗰啲瀑布嗰啲情況，喂，有啲好得人驚嘅，真係 好誇張嘅，真係。 唔係，我就話頭先冧泥嗰個情況，你諗下，如果有車經過會點啊？ 即係好好彩冇人受傷。 每次就係咁咯，雨傘運動冇人受傷，放咁多催淚彈，卜咗咁多個頭，係嘛？即係冇人死嘅， 嚇有人 跟住大家冇件事咯。 傷係 啊，所以我就話你呢、這個唔需要再食花生，而係認真去討論，究竟係咪嗱？我覺得值得討論呢樣嘢，我唔係話一定要有，問題喺政策上邊。是不是要拿个社会共识，是不是真的设立这个台风假期？ 放心，不会发生，肯定不会发生，因为没人敢孭，亦都没人会、啊、他们会去 initiate 这些讨论。 结果拱啊拱啊拱下去，不是又是拱回去天文台 那些科学主任咯。 科学主任那里咯。喂，大佬，我觉得现在的科学主任的造型都很有型，你有没有留意？ 我有个界线的， 有一个好像C朗那样的， 他界了几条痕这样的嘛， 普巴这样的， 是 不知道是不是写着689下台。 即係再掀開， 掀開後面，休息一陣先。